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32集， 杨舟没理会那个声音，只是拉开皮质木板的转椅坐下，默默地开始了他第11次破解密码的尝试。半晌过后，敲打键盘的力度逐渐加重，果然还是不行。他停下动作，有些烦躁地用双手推了下桌沿，连人带转椅随即向后滑开半米，颇有点赌气的意思。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电脑里的声音复起，还带着点得意。 要不这样，你把我的身体还给我，我帮你。 不必了。 杨舟果断回绝。 别呀。 那声音并未放弃，尝试继续劝服。 你一直不肯格式化我的记忆，不就是为了留着我帮忙吗？ 你那叫数据，不叫记忆。 杨舟一字一顿地纠正了他，面色不悦。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而且杨舟已经从那几百 T 的数据里翻来覆去地找过很多次，根本没有找到硬盘密码。 好吧好吧，你高兴就好，随便你怎么叫。 那声音里带着笑意，无所谓地说。 反正我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所有认识我的人都高兴，对不对？ 对。 杨舟目带警告，看了眼笔记本电脑屏幕。 所以你最好牢记这一点，不要动不动的就来激我。 我又没干嘛，你凶什么？真是的，怎么不见你跟别人凶？ 杨舟没搭理他，兀自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飞快操作几下，调暗了房间里的灯光，随后将身体压向座椅靠背，准备闭目休息一会儿。自从拿到这块硬盘，为了破解密码，他已经好几天没能睡个好觉了。而那声音自杨舟闭眼之后也的确没再说话，甚至还自动将电脑转入了休眠状态，停止了风扇的恼人噪声。杨舟心说，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沟通能力一流，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他人的好感和好评。这些原本都是杨舟最初开发时给 Robert 做好的设定。只不过那时的 Robert 还没有名字，还是个以数字和字母组合命名的虚拟程序，嵌在电脑里，像个弱智版的 Siri。虽然可以做些简单的人机对话，但时常鸡同鸭讲。后来通过不断的学习训练， Robert 逐渐能够像个正常人类一样与人交谈了。不止如此，他还会根据对方反馈的信息分析交流对象的性格特点、喜爱偏好，学着如何迎合，并不断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持续优化自己的数据采集和运算分析机制。而在这个艰难且漫长的开发与改进过程中，杨舟作为 Robert 的开发者，无数次试错、修复、更新、升级，确保 Robert 发挥极致，万无一失，甚至想尽办法为他打造最完美的仿生身体。然而历经4年，时至今日，在自问不算严苛的杨舟眼里， Robert 仍然是个失败品。尽管他能够顺利和江峰成为朋友，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斩获 IN 同事的一致好评，却一直没能学会究竟该如何与他的开发者，也及他学习的第一个样本对象杨舟融洽相处。 Robert 曾不止一次地违背杨舟的命令，他质疑他的观点，忤逆他的意思，甚至还有过非常激烈的争吵，而这 随着它性能的逐渐优化愈加明显。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扬州也不会强行关闭 Robert 的仿生体机能，提前终止了这才刚进行到一半的测试任务，又将刚拥有身形不久的 Robert 彻底打回原形，潜回了电脑里面。失去身体的 Robert 只能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勉强感知外界，还时不时地装着委屈，虽然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情感，只是按照最初设定并不断完善的讲话语气和表达内容照章办事。正在这时，一阵手机铃声响，打破了房间里的沉寂。扬州闻声睁眼，摸出手机，却在看见来电号码时不自觉地怔了神色。 谁？家风吗？ 昏暗的房间里，电脑屏幕亮起， Robert 的声音里透着意外。扬州没有回答，也没有接起，只是看着手机屏幕，任凭他震着。从他这反应来看， Robert 也知道是自己猜对了。 怎么不敢接吗？ 不想接。 哼。 Robert 冷哼一声，这是扬州最讨厌的反应，于是他索性将电脑静音，一气之下按下了接听键。 是扬州吗？ 对方的声音有些紧张。 嗯， 我 知道，不要找他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就算用脚趾头想，扬州也知道江凤能找来这里，无非是因为他那个以自己名义和他相处了数月的 Robert。 哎，你等等。 电话里的声音连忙叫住他，似是怕他就这么挂断电话。 我能问问他到底去哪儿了吗？ 他很好。 扬州的目光扫过电脑屏幕的右上角，一个缩小的深蓝色窗口里，声波线滚动，却被一键静音屏蔽在了屏幕那头。 也很抱歉。 说完就迅速挂断了电话。房间里再度恢复安静。扬州缓缓吐出了口气，重新打开电脑。 你看你看，他真的在找你，约他出来见个面吧。 不见。 扬州果断回绝。 为什么？ 他找的是你，不是我。 扬州语气平淡。 你也别指望我能把那具身体还给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总是你啊我啊的画得这么清楚，有必要吗？我当初不就是替你露个脸吗？ 扬州递了他一眼，再度纠正。 你那可不只是露脸，还是为了收集数据优化性能。 去。 Robert 不服，小声咕哝， 偷偷躲在屏幕后头，整天对着代码跟江峰处朋友，处个什么意思？ 你语文怎么学的？那不叫处朋友，别瞎说。 语文也是跟你学的。 Robert 魂劲上来跟他抬杠，还特意强调了句， 也就初中水平。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